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 第133集，吉明解惑。徐冰跟唐范只是初次见面，别说以前根本没有来往，即便有恩怨，他一个商人就算再有钱也不敢当面给朝廷官员，而且还是钦差大人甩脸色使绊子。之前范知府就曾介绍过，徐冰是南京吏部右侍郎的族亲，这份关系有点远，若说谁跟某某大人是同乡同族就能因此拉上关系的话，那任谁都能扯虎皮做大旗了。所以唐范就猜测这徐冰的身份很可能另有讲究。果不其然，吉敏的话解开了他的疑惑。 徐冰原先的靠山是南京户部尚书陈志，在陈志下野之后，据说他舍了大半家财，直接靠上京城那边的关系入了万首府的眼，直接将今后三年江西的盐引全部给了他。 说完他摇摇头，半开玩笑道， 人家都说陈志之所以会倒霉都是因为你的缘故，你害徐斌不得不捐给万首府大半家财，你说他会不会恨你？ 原来如此，我说他怎么看我的眼神跟我欠了他几万两没还似的，还处处跟我过不去，想让我难堪，原来是靠上了万安这棵大树，难怪有恃无恐。 不错，润清，虽说你现在不必怕他，不过这种小人能不招惹还是不招惹的好，你得罪了君子，人家充其量当面骂你两句，若是得罪小人，对方只会背后给你来阴的。 你的意思是我这次要查的案子很可能也跟徐斌有关？ 这我倒是不清楚，不过有一件事，院士前夕徐斌的儿子徐穗曾在书院与那个死掉的世子林真发生口角，他们本来都是今年参加院士的世子，接榜之后林真在前20名内，徐穗却没有。 这倒是很重要的一条线索，唐范沉吟道。发生口角那件事你是如何得知的？ 他们所在的白鹿洲书院是吉安最出名的书院，一点风吹草动都能传遍街头巷尾，当时事情闹得有点大，两边都打起来了，我差点都要赶过去制止，据说后来书院山长出面平息下来的，否则若是闹到我这边来，世子们脸上就都不光彩了，说不定还会影响功名前程。 我晓得了，你说的这些很有用，多谢你。天色也晚了，今晚就委屈你在这里歇一晚吧。 委屈什么，这官驿还是我让人布置的呢，我还有许多话想与你聊，不如你我今晚就抵足而眠吧。 还没等唐范说话，在旁边冲哑巴的陆灵犀反应却比谁都快。 唐大哥，我伤口好疼啊。 他方才一直没吱声，身体大半重量靠在唐范身上，唐范还以为他睡着了，结果冷不防来上这么一句，真能令人吓一跳。唐范就回头横了他一眼，伤口疼就回去歇息。 唐大哥，你送我回去好不好？我走不动路了。 唐范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，你若是横眉立目他未必吃你这一套，可若是软言相求他还有可能是会妥协的。随州早就摸透他这个脾气，结果现在又来一个摸透他脾气的，若是随镇抚使远方有知也不知作何感想。 陆公子也不小了，怎的还一副小孩脾性，难怪润清说把你当成弟弟呢。 他的话却令陆灵犀大为不快，世家公子哥的脾气一上来，陆灵犀还真就赖着不走了， 手还抓着唐范的袖子不肯松开，大有死赖到底，你能奈我何的架势。吉敏见状也不在意，他自落地以来早已看遍人情冷暖，见识了不少人的脸色和脾气，陆灵溪这种级别的还不至于令他有什么想法。 润清，这一天奔波也累了，不如由我送陆公子回去吧。 不必了，多谢子明兄好意，我送逸清回去，你好生歇息，咱们明日再聊也好。 那也好。 他这么说，吉敏也不好再说什么，点头笑道。三人同住一个院子，出门不过几步路就到了。陆灵溪带伤还能过来听唐范和吉敏聊天，没道理连这几步路都走不了了。唐范心知他估计是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，便顺了他的意，将他一路送回屋。陆灵溪其实已经很累了，但他仍旧强撑着精神，一进屋子就忍不住直接往床上歪。唐范看着有些心疼愧疚，嘴上训道，有什么话不能等到明儿再说，方才你若是听话在这里睡觉，也不至于累成这样。陆灵溪朝他露出疲倦的笑容， 先前我听汪公公说起白莲教的事情，还有些不以为然，觉得你身边有我们这些人护着，怎么也不至于出状况，现在才知道大错特错，晚上几个不明身份的贼匪就将我们搞得狼狈不堪，若是再多几个人，指不定你现在……哎呦！但是一想起来，我都后怕得紧，所以现在断断不能单独放你在看不见的地方。 这里是官驿，能出什么事啊？别瞎想了，小心是对的，可不能草木皆兵，不然你晚上还怎么睡得着？ 唐大哥，你今晚就在这里睡吧，得看着你我才放心，要不然我就去你屋外守夜，你自个儿选吧。难道你忍心看着我在外面过夜吗？ 陆灵溪抓住唐范的袖子，唐范实在拿他没法子。那去我那个屋吧，床要更大一些，你这张躺不下两个人。陆灵溪高兴地哎了一声，前一刻还病歪歪的，此时立马从床上一跃而起，跟没受过伤似的。唐范无语地瞪着他。现在虽然是六月，但夜里并不算很热，床上还铺着凉席，很是爽快。两个男人躺上去，若是不乱动，也是刚刚好的。不过，陆灵溪也不知道在兴奋个什么劲儿，躺上去之后，就忍不住扭来扭去，跟条毛毛虫似的。唐范不得不伸手按住他。你晚上跟沈思坐在一起，是不是有什么发现？陆灵溪被他一提醒，这才想起正事，不由赧然，连忙轻咳两声掩饰自己的心虚，然后才道， 是有点发现，我觉得那个沈公子还真是个大草包。 怎么说？ 原本看他在酒席上的表现，我以为他是有意藏拙，但后来多客套两句话，才知道他这两年仗着他老子身份，没少在外胡作非为，大错不犯，小过不断，读书又不上进，沈坤修一怒之下，这才走到哪都带着儿子。若他真是藏拙，实在没有必要连亲生老子都瞒，而且一瞒就是这么多年。 沈坤修虽然性子古板，但学问是很不错的，摊上这么个儿子，也是前世冤孽了。父亲卷入案子，理当避嫌，做儿子的还堂而皇之出来赴宴，赴的还是迎接钦差大臣的酒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这是奉了父亲之命来贿赂钦差。沈坤修要是知道了，估计得气死。有子如此，也难怪他要带在身边看着，要是没带在身边，沈思还指不定会闯出什么祸来。 我与他年纪相当，这么一对比，唐大哥你是不是觉得我比他可爱多了？ 唐范白了他一眼，你这格局也太低了，竟然去跟沈思比，好歹也跟我比比嘛， 唐范生的斯文俊逸与男生女相压根搭不上边，丢白眼自然也不可能丢出风流妩媚的感觉，仅仅只是个白眼罢了。陆灵犀当即就缠着他问， 哎，谭大哥，那你和我说说你少年时是如何的呗。 唐范却不接茬，你是手臂受了伤还是脑袋受了伤？怎么像是突然小了十数岁似的，竟还学人撒娇耍痴来。天色晚了，赶紧睡吧，若不老实便丢你出去。说吧，他翻了个身背对陆灵犀，一夜无话。第二天唐范起得不算早，毕竟昨夜出了刺杀的事情，又折腾大半宿才睡。不过等他起来的时候，就听官驿的人说范知府过来拜访，正在外面等候求见。范知府已经等了大半个早上，怕吵醒唐范，愣是没让人去通禀，直到唐范自己睡醒起来。见唐范穿戴整齐走进来，他连忙起身行礼， 下官拜见大人。 范知府不必多礼，有事怎么不让人叫醒我？范知府干笑一下，他怎么敢？ 下官此来是特来向大人请罪的。昨夜大人当街遇刺之后，下官震惊万分，并会同谭千户连夜搜查城中各处，现在已经派人加紧搜捕了，想必很快就能将那些乱党贼子找出来的。 话虽如此，他自己也知道能找到人的机会微乎其微，昨晚不能当场抓住，现在再想抓就很麻烦了。如果刺客还有别的身份做掩饰，官兵们在搜索的时候肯定也只会往平民百姓家里去搜，这样就会错过许多线索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这事儿范知府身为地方官的确有责任，但唐范却是亲身经历过那些刺客的厉害的，对方明显是有备而来，而且还能全身而退，只要他们在城中有栖身之所，到时候往里头一藏，天亮的时候再装扮成寻常百姓出城，谁还能找得着？所以唐范并没有过多追究范知府的责任，反是道，范知府不必自责，此事你已经尽到责任，再说这件事谁都预料不到，就不要提了，不过今后还需要小心些，这样的事情我不希望再有第二回了。 大人教训的是，下官知错。大人啊，您那几位手下此番都受了伤，下官特别从谭千户那里借了几个身手利落的兵将，以供大人差遣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 范月正的性格行事跟陈鸾截然不同，陈鸾是仗着靠山，完全不把唐范放在眼里，范知府则是生怕行差踏错被钦差怪罪，继而诬杀不保，所以对唐范极尽巴结之能事，唯恐伺候不周。唐范想了想，现在汪直给他的四个人有两个重伤，他身边现在能用的人手锐减，便颔首道，那就安排他们在官驿四周护卫吧，有劳你了。上官愿意接受自己的好意，也没表现出追究的意思，范知府很高兴，顺便偷偷抹了一把汗。 这是下官分内之事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 范知府走后，陆灵犀就进来了。 唐大哥，范知府找来的人都是军中士兵，身手再好也有限，估计叫再多也顶不上我一个啊。 你不是在休息吗？怎么又起来了？ 哎，你都起来了，我哪里还睡得着啊？我说过了，你走到哪儿，我都要跟到哪儿，不然怎么保护你啊？像昨晚的事情，我可不想再来一次了。 他的脸色有点苍白，但精神还不错。年轻人恢复得快，伤势也比席明他们要轻一些，只要别动到受伤的那一边胳膊，一般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。 陆公子说的不错， 席明和韩晶从外头走进来，接上陆灵犀的话。昨夜他们俩是四人中受伤比较轻的。 大人，昨夜那波人未能得手，肯定还会卷土重来的，您身边不能没有人。 唐范皱眉，但你们的伤势？ 哼，没有内伤，还能走动跑跳，大人不必担心。 他们既然如此坚持，唐范也就不好再反对。那既然这样，等用完早饭，席明和韩晶随我去见沈宽修。怡清，你去问范知府要林真的尸体，再找仵作仔细检查死因。林真就是那个上吊自杀，临死前写血书的世子。席明与韩晶齐齐应是，陆灵犀却有点不愿意。 唐大哥，要不我和席明他们换换？ 唐范拍拍他的脑袋，听话。陆灵犀机不可见地瘪了瘪嘴，安分了。上门拜访要先递帖子，但唐范是钦差，不必受这个规矩限制，他直接就带着席明和韩晶来到沈坤修下榻的地方。城中有两个官驿，唐范他们住的是其中一个，还有另外一个现在被沈坤修住着。沈坤修是江西学政，常驻衙门在南昌府那边，他在省内各府巡查时都是在官驿下榻。他现在深受案子困扰，轻易都不出门，唐范去的时候他自然也在。两人都是三品，因为唐范的身份，沈坤修须得格外向他行了个半礼。唐范也没有拒绝，彼此落座之后，他甚至没有多余废话，开门见山就问：我初来乍到，对这桩案子只源于朝廷底报和道听途说，请沈学台再由头到尾说一遍吧。沈坤修就讲了起来。其实这件事并不复杂，依唐范看，大约那些世子也的确是有作弊的嫌疑，只是林真的死有些蹊跷，又因林家与沈家有世仇，所以闹得大了，朝廷不能坐视不管，这才将他派过来。沈坤修主持过的考试很多，吉安府不过是其中一站，根本没有什么出息，加上他自己精力有限，在出题之后他甚至没有去看卷子，而是全部交给评卷官评判。结果流言闹出来之后，他一查发现包括那个死掉的林真在内，一共有16个人的卷子里出现了大成也三个字。沈坤修询问评卷官未果，将那16个人都集合到一起重新考教一遍，结果就发现里面有不少露馅的。他以此认为这16个人果然都不冤枉，所以要将他们的生源功名一并革除，永不录用。这对一辈子汲汲于功名的书生们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，这才闹出林真上吊自杀的事情。唐范听罢就问：沈学台既然重新考将那16名学子，想必他们的卷子也都留着吧？ 的确留香啊。 可否一观？卷子是重要的证据，沈坤修自然要保存好。他当即就找了过来，连带院士时那16个人的卷子都一并拿给唐范看。